有人问儿的名罗星。 当我屋里恶霸土豪，我包拯做官要与民做主，哪管他皇亲国戚反乱，他兵臣也不让，王朝马汉子与我前开刀 啊！ 其的师兄现在何处？ 在徒弟寺内。 勇士们， 有 你们哪一个认识韩琦？ 小人认识韩琦。 徒弟寺去看是否韩琦的师兄。 外面 林夫站起来。 好，秦相爷果然是韩琦，自问一死。 林父去写陈庄开封府去告， 状告当朝驸马，无人敢写。 无人敢写。 韩 琦带领民夫去到官大夫那里卸妆，哪个不卸抓来见我。 多命回我来。 王朝 来 命你去往此赤宫与驸马报信。 将说什么？ 你就说老夫陈州放粮而归，行至京郊，偶遇韩琦，杀死了母子三人，请驸马国府议事。 遵命。 赵虎，小于此处地方用芦席将韩琦尸首遮盖起来，好好看守。回呀。 啊， you 北去朝天祠，先断这冤屈。 哎，我来。 传状。 好。 告状人秦香莲，年32岁，状告当朝驸马陈世美杀妻灭子，必死安其尸。香莲堂下候审。 是。 请， 有请。 驸马公， 请坐。 不知驸马驾到，未取原名，当面恕罪。 契丹本宫来得鲁莽，命公海涵。 一安，驸马可知韩起行凶之事？ 本宫正为此事而来，何不将韩起带上堂来，一同审问？ 好，来， 安， 带韩起。 香莲上堂 来了。 看见相爷。 驸马公，驸马公， 恩公， 我认识他们。 韩琦哪厢去了？ 他三人就是韩琦行凶的人证。 阿公，大胆贫妇竟敢诬告我父韩琦，哪里容得？休走，看得见。 你们他母子三人上得堂来，言不问，为何仗剑就杀？ 我杀了他再问。 杀了他，你还问的什么？ 这个 什么？ 不是本宫忙着了。 你特意的忙着。是我已尽知，我念他母子三人千里迢迢绕进京来，驸马公你就认下了吧。 你叫本宫认什么？ 认下你的七十二郎。 哎，本宫叫你审问韩琦，你怎么盘问起本宫来了？多一事哟，顺轿回府。 你们驸马哪里去？ 上殿送官。 本参哪国？ 本参你包明公。 我无私无弊，参我何来？ 去耍笑本宫，还说是无罪吗？ 你这一奔倒也有理。 无理我也不来。 驸马既然有理，就在开封讲了吧。

前只对夫一人。 想你我过了，见强人气得我要跪呀奔，呸！我走至近前用口吹，骂一声你这无情无耻无情之人，你不要装痴呆，若无其事有三条大罪在你的身。第一罪，招为驸马去公主，你天机令取七万条女。第二罪，自享荣华忘却父母，你这无女不孝灭天伦。第三罪，杀妻灭子，你这含妻逼死，你这无情无义让我后心。你真是忠不忠，孝不孝，仁不仁，义不义，读的什么书，你还做的什么人啊？文不知犯了王法，当鬼厉害。如今你来到开封府，当令也不饶，你这不义之人啊！ 你冒认驸马，还敢将我放？公堂之上，休再 身上穿的本是功德孝，你身上穿的是毛袍，贪图富贵往人道，你比禽兽不怕的恼，气愤不过将你打。 狱卒叫你命安逃， 大唐陈世美特狂傲，咆哮公堂放你跳，你命寒气去寻刺，开封大堂还不到。 我拆寒气，你们谁知晓？ 先有相连情厚道， 他胡言乱语难作证， 先有你的杀人刀， 却怎么有刀我有枪， 刀枪完蛋还吃呀。 好好好，我的车来搜刀枪， 堂口刀对鞘，人证物证，你还不到。 哎呀，大堂之上刀作证，心生一计要除刀，乱世与我王专家。 且慢，驸马哪里去？ 我要一本奏当堂。 开封有人将你告，你先打着官司告上朝。 有人将我告，敢把我当朝驸马，怎堪笑？ 你就是奉子龙孙我丰饶这鬼子仇头上打下他的乌纱帽来来来身上在慌他的忙碌好抛起双亲不认刀臣驸马 包明虎 陈世美 包拯 呸你杀妻灭子罪难饶入戏转了陈世美杀下去 Oh, 走上前来，望见你陈文欢故家和安宁， 本宫这里穿袍锦包等落鬼骑马征 西，谢皇姑。皇宫不在紫池宫，来到开封为何情？ 驸马过府来一事，为何不见那短衣服？ 开封不有个陈驸马，有一个犯罪的官儿，他在哪？忘恩负义的陈世美，他在牢中受刑。 驸马犯了何等罪，因何要他受刑？ 秦氏相连将唐刀杀妻，弟子罪难容。 既然有人将他刀乖乖还来，我要 红衣我要远高，这路官司难开，想回过头来把项链交。 相爷唤我为大乔， 今日年五才交，仗作黄国龙凤叫，要你唱前誓言高，看他把你怎开笑。 是 想念讲的是真理，你偏偏靠打理不通。 我今要打香莲你， 有我在此你打不成。 要打要打，我是要打， 不能不能你不能。 你随我打本见我太 很有理，哪怕见他听我让你先行。 好神竟敢顶撞我，倒叫本宫怒气生。吩咐宫人暂停也，请来母堂把你花心，香莲说明把真情诉。 持国泰宽容， 不知宣召敢闯进， 只因堂鼓响连城，微臣即是黄家龙，当与黎民断冤情。相念相念济公因何知， 我太想我的小兄长，哪个抢了你的二哈女、 是非黑白要分明，防朝马汉 是我 那回家去度荒年，教养子女把书念，千万年书墨你丈夫倒把那高官做，他害得你居家不团圆，母子三人回家转。